Zoom 一百九，感谢主，让我们仍然享有他的生命气息。今天在我们一起在云端敬拜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个长者，他最年长，他98岁，他也是我的三姑，也是我的三姑，98岁。刚才我看到他也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敬拜主，感谢主。三姑是我父亲一辈硕果仅存的一个长者，他的膝盖是祷告的膝盖啊，感谢主，他常常都是跪在那里祷告，他能够跪，我吃不消，可是他跪一两个钟头都没问题。感谢赞美主，今天老人家也跟我们一起在云端做礼拜。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第四度空间。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围着自己的平安，所享有的平安，我们感恩。上帝，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是你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我们围着自己仍然享有主你所赐生命气息，我们感恩赞美主。主啊，看到在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时候，主，我们围着自己的平安，我们感恩。主啊，我们也祷告，主，你自己的手遮掩遮盖我们每一个人，就我们的避难所，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我们出我们入，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平安。主，今天是主日，我们聚集一起守主日，我们敬拜主。求主赐福这段的时间，恩膏主你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是活在三度空间，那就是长、高、宽之内。长指左右，高那是上下，宽深度，我们就活在这三度空间之内。我们日常生活所看所见的也都限制在这三度空间，左右上下深度之内。第四度空间是什么呢？第四度空间那是超越长高宽空间，也就是说超越我们可见的那个空间。所以简单的说，三度空间那是在日光之下，传道书说的。第四度空间在日光之上。所以当我说第四度空间，第四度空间，第四度空间是什么意思？第四度空间指属灵的事，指我们的信心与看见，我们属灵生命的表现。因此我们处事待人，我们做事方式，我们说话方式，我们生活方式，除了可见的三度空间因素，还必须包括第四度空间因素在内。我举一个圣经人物做例子，你们就更加明白。约瑟，我们很熟悉这个人，他童年的时候被哥哥卖做奴隶，做奴隶的时候得到老板的赏识，但是他却被老板娘诬陷， 关进监牢，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遇到贵人，可是这个贵人呢，却忘记了他。他的这一连串遭遇，从人的眼光，或者三度空间上下框来看，约瑟实在是非常的不幸，倒霉呀、啊！好像俗话说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或者马来谚语说什么？说大家都得听罢当改。啊，普通话呢也熟呀，是不是这么样？一连串的事啊，也熟呀，衰倒啊。然而一连串的事发生在约瑟身上，约瑟他自己怎么说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现在的疑虑是好的。约瑟讲这句话，那是表示，那是显示的约瑟反映了约瑟的信心和看见超越长高宽三度空间，他是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与相信日光之上的上帝掌管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的神。上帝他是历史的主宰呀，这就是约瑟第四度空间的看信心与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真理，那就是上帝的护理 Providence of God。 讲到上帝的护理，那是指上帝三大工作。第一，上帝保养万物。圣经说，我们的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保养万物，所以我们从来不担心今天黑夜不会来到。我们晚上睡觉，我们也从来不担心明天天不会亮。耶稣指着风浪，耶稣也祷告日月停止，这些都是上帝保养、上帝掌管万物的证明，这是上帝的工作。第二，上帝管制万事。上帝管制万事，意思说所有的事、所有发生的事都在上帝的管制之内。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 out of control 的，不会失控的。所以呢，我们这么说，有的事发生是上帝的旨意，有的事发生是上帝容许的，有的是上帝的旨意。举个例子，约瑟被他哥哥们卖作奴隶，那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可是有的事发生不是上帝的旨意，却是上帝所允许的。举个例子，约伯被撒旦攻击，那是上帝鲁鲁干的。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人可能指当事人，可能是你，这个人可能不是当事人，可能是别人。因为基督徒的使命是成为祝福，基督徒的生命是祝福的生命。我在以赛亚 培训学校教课十多年，每一年以赛亚的学生老师都会来我的教会，我在芙蓉堂牧会18年都会来芙蓉堂访问。有一年我教课，有一个同学的作业给我印象深刻，这位同学说全家只有爸爸一个人做礼拜，只有爸爸是基督徒，公公婆婆妈妈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包括他自己都没有做礼拜，都不是基督徒。他读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唯一一个做礼拜唯一一个的基督徒，他爸爸生病 cancer 患上癌症，6个月时间就离开世界了。这位同学他的作业写着说，爸爸死了之后，他的公公婆婆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还有他自己全家都去做礼拜的，全家人都做了基督徒。这位同学的父亲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人不是他自己，是他家人，他的病他的 cancer 病成了他全家人的祝福。我再讲一个历史故事，160年前爱尔兰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人，他拥有世界上一切美丽的事物，他富有，他大学毕业，他有金钱的父母亲，他有快乐的生活，还有他有漂亮的未婚妻。他是谁呢？他就是史克文 Joseph Craven。 在他结婚前一天，他的未婚妻骑马经过一条河流，不小心从马上跌下河淹死了，这是他生命的悲剧啊。过后他离开爱尔兰搬到加拿大居住，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子，两个人订婚了。当他们结婚计划结婚的时候，时他的未婚妻忽然患上严重伤风感冒病死了，两个未婚妻同样在结婚之前死了。从今以后，从那时他终身没有娶了。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一连串的遭遇到这样的打击，这是何等，这是多么大的苦难啊。1855年，史克文就是 Scriven， 他从他痛苦忧伤的经验中，他写了一首的圣诗，就是 What a friend we haveIn Jesus， 耶稣恩友，或者何等恩友歌，何等恩友之人救主福，我最浅当我有，何等春丽能将万事带到耶稣桌前求，多少平安我们做事 多少痛苦用往生，都是因为未将往事来到耶稣昨天求。时刻文 Joseph Scriven 一生只写一首圣诗，就是这首圣诗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100多年来，这首圣诗一直是基督徒最爱的一首圣诗。这首圣诗100多年来安慰了很多人，祝福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史克文 Joseph Scriven 他所受的苦难使他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对史克文来说，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人是别人，是他人，是我，是你，是所有100多年来从他所写的诗歌当中得到祝福、得到安慰的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所有发生的事都在上帝的管制之内，有的出于上帝的旨意，有的出于上帝的允许，为了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上帝的第三个工作，神人谢赫。什么叫做神人谢赫呢？意思就是说，人的功夫加上帝的作为一括等于事就成就。就好像保罗说的，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面应许，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讲两个故事，一个是历史故事，一个是我的亲身经历，你们就更会明白神人谢赫，人的功夫加上帝的作为事就成就的意思了。好，第一个历史故事，波斯王古列。如果你们研究他的生平，很特别的，在他 baby 的时候，王宫政变，有一个忠心的大臣就抱着他逃出升天，他不被杀死了。可是他的童年是谁养大的呢？一只母狼喝母狼的奶长大的。哎，这样的一个童年啊，后来他长大了，好，时候到他回去做国王，成为波斯王。如果我们研究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波斯是世界强国，古代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好，古列他做完的时候，古列他不认识上帝，他也不相信上帝，但是他做完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件以前的人前人没有做的事。什么事呢？他下了一道命令，允许在他国内的俘虏，就是战争中被抓的那些人，他在国内的那些奴隶，允许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国家和这个家园。他允许这些人回去重建家园国家，这些人是谁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巴比伦国灭了以色列国，可是波斯出现灭了巴比伦。而古列做完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以色列人重新回去建他们的国家，建他们的家园啊。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第一次复国。第一次复国， 为什么？我要问，为什么古列王会这么做呢？为什么？你记得圣经一句话，圣经说什么？上帝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神感动他这么做，这就是牧师说的了，神人稀罕，神动工，人做事，事就成就了，荣耀归神。第二，我亲身的经历，有一年我做中部教区长啊，我做中部教区长或吉隆坡教区长的时候，有一天吉隆坡班达英大卫理公会他们成立一周年纪念感恩礼拜，邀请我讲道。我曾经去过这间教会主持过会议，所以我知道这间教会在吉隆坡哪个地方，我也知道怎么走。我每次去吉隆坡开会我都预算两个钟头时间，因为我怕等一下交通堵塞，我怕找不到路，所以我都预备两个钟头时间从巴生班达马兰到吉隆坡，所以我知道这间教会在哪里，知道怎么走。不过那天下午呢，我先去吉隆坡交纳吴敦卫理公会主持牧区议会。在吴敦堂牧区议会开始之前，我问该堂的传道，那个时候他还是传道，我是他的主理郭敬明牧师，郭敬明传道，我问他从你这边到班达英大教会开车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我20分钟，因为我要掌握时间，不能够迟到，也不可以迟到嘛。好了，牧区议会结束了，我在开车去那个班达英大教会之前，我顺口问问那些开会的知识们，去班达教会、班达英大那个教会的路线是不是这样走又这样走，这样走又这样走？我要确定自己所知道那个路线没有错，我要确定自己不会走错路啊！那些知识们听我这么讲，这么讲。他们都说是对对，然后还反问我，牧师你会不会走，你懂得走吗？我一个人开车嘛，我说没问题。好，我走下楼下了，就在我开车门坐进车，我要开车走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忽然间开我后面的车门坐进来了，我吓了一跳。这位弟兄，这位知识说，牧师，我画一个地图给你，告诉你怎么走。于是我一边开车，他一边在画图，他的太太驾着车在我汽车后面跟着。5分钟后，他把地图交给我，然后交代我说，牧师，你走。过了横灯来到交通村的时候，你要走右边的路，你要转右边的路。然后他就下车去跟他太太同车了，我就继续走。过了几分钟，我的车走进了这位弟兄所说的那个交通村了。靠近交通村的时候，我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困难啊，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了解，我的车来到交通圈前的时候，交通圈的时候我是向左转，意思说走9点的路。可是那个弟兄呢，那个知识呢，他就是告诉我，他的地图告诉我不是向左转，而是继续走了然后向右转走3点的路。我在驾着车怎么办？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我的头脑在挣扎，知道吗？可是没有时间再多想了，已经到交通村前了，我照着 那个知识的话，听那个知识的话，我转右边，我走三边的路，结果我准时抵达班达因大教会。感恩礼拜过后，大家在茶点的时候，我就问班达因大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谈起这个路线，我才知道，如果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照着自己的意思，到了交通圈的时候，绕耳巴的时候，我向左转走九点的路，我根本不能够抵达这一间的教会呀、啊！我只有越走越远，越离越远呐、啊！哎呀，第二天，我特地打电话给那位执事、那位弟兄，谢谢他。那位执事他怎么说？他说他看到我走去我的车，打开车门，坐进车。要开车的时候，他的心忽然有一个感动，他要画一张地图给我。他看着我的车要走了，赶快交代他太太驾车跟在我后面，然后他跑过来，马上坐进我的车。我听了这位知识，听了这位弟兄这么说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一句话：弟兄，你的感动是上帝所给的感动，弟兄，你的感动，你信呢？和你的感动啊！上帝为了他自己的教会和圣公，为我做了准预备，使我不至于走错路，使教会周年庆典顺利的举行啊！这就是牧师说的什么？人的功夫。加上帝作为，事就成了，荣耀归于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主宰，我们的生活动作不是生动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在乎他。上帝保养万物，上帝管制万物，还有神人邂逅，所以我们行事说话，我们要有第四空间的信心和看见。有时我看一些人做事，有时我听一些人说话，好像忘记了上帝，好像没有了上帝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或者少了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好，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谈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使徒行传这本书记载使徒时期初期教会的历史，使徒时期的初期教会面临很多次的危机。刚才我们的姐妹如山姐妹带领我们读的一段圣经，就是记载了其中的一个危机。圣经记载安提阿教会成立了，这是历史大事，知道吗？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间非犹太人教会。安提阿教会成立前，所有的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成立的那是非犹太人或外邦人的教会，而且圣经说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信主的人数很多，每天的增加。好了，耶路撒冷教会听见有一间非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教会成立的，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去看看。那个看看是什么意思？那个看看的背后又是说去看看这一间不是犹太人的教会，不是我们犹太人的教会，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们耶路撒冷教会是母堂， 我们是总部，我们要管制管制，我们要加以管制管制啊。他们派巴拿巴去，圣经里面说这个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机的，大有信心。还好是巴拿巴去呀，是巴拿巴做钦差大臣去巡视查看安提阿教会。如果是其他人，比如说彼得自己来呀，他来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不是犹太人教会吗？犹太人吃饭要洗手的，吃饭前洗手，外邦人非犹太人没有洗手，而且还吃猪肉嘞。如果彼得一来看到安提阿弟兄姐妹们啊，吃饭没有洗手，还是鸡肉，还是那个猪肉马古德，哇，他回去可能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报告，马上要把那间教会关掉，把安提阿教会关掉啊，买春矿啊哈。但是不是彼得来看哦，是安提阿看哦，安提阿这个是巴拿巴来看，巴拿巴他来到安提阿，他看见的不是弟兄姐妹们吃饭前没有洗手，不是弟兄姐妹们下底劳力下底卡下马古德吃猪肉，这些鸡毛蒜皮风俗习惯等小事啊。圣经说巴拿巴看见什么？巴拿巴他看见另外一个 slide， 上帝所赐的恩，意思说巴拿巴他看见的不是教会的问题，他看见的是上帝的恩先来给偶殿，上帝的恩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了。所以巴拿巴他看见是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啊。圣经说什么？安提阿教会继续增长，而且安提阿教会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间差派宣教师的教会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巴拿巴他看见了上帝的恩典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朋友，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在教会当中啊？或者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在你的家庭生活生命工作上呢？你看见上帝的恩，你的生命必定是成长生命。我上个礼拜打电话问候一个信徒，他讲一个见证，他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早上他的女儿，有一天半夜他的女儿忽然间呕吐得很厉害，把整个床都呕吐肮脏了，好，他在收拾做好像女儿要大病了，他能够做什么？他依靠上帝。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的女儿什么事都没有，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他又再回来了。弟兄姐妹们，你有看见上帝的恩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在生活在生命当中吗？如果有，你的生命必定是成长的生命。在使徒行传这本书中，我们看见几只手，几只手，鬼被揪，他被揪，第一只手，人的手，能被揪。圣经说，于是下手拿住他们，他们就是使徒们，那些人，恶人，他们抓住使徒，棍打使徒，那是人的手。第二只手是谁的手？王的手。圣经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几个人，而且呢一云刀 还杀了当时教会的领袖，知识会主席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呢又把使徒的头领袖彼得抓了下在监牢里面。你看到了没有？人的手，王的手，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在人的手，在王的手之下，教会关门了没吗？福音兴旺，传福音被打击了吗？没有，没有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还有第三只手，那个手是上帝的手，先来个救。圣经记载，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快快起来，那个铁链就从他身上脱下来了。天使救彼得，天使的手背后是什么手？上帝的手啊！天使的手安慰，就是圣灵的手。上帝的手是什么？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手是什么？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工作啊！上帝在保守，上帝在看顾，上帝在带领啊！滕敬辉牧师，我有这本藏书，滕敬辉牧师所写的，我有一本藏书，这个藏书啊，叫做《早期教会使徒时代教会十二个危机》。在这本书里面，滕敬辉牧师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他说：“我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在使徒时代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十二个危机。”每一个危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都变成上帝的子民的祝福，这个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是宝贵，美好到几乎不敢信以为真，但是却是事实。危机看到困难，看到上帝的手，看到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朋友，请问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在教会看见上帝的恩？你有没有在教会看见上帝的手？上帝的恩，上帝的手，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上呢？上帝的恩，上帝的手，不会离开教会，也不会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的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要有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危机也是契机呀。我第一次在商坛做牧师，我们当中那个时候有一些还是小孩子啊，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青少年人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主永活在我心，尤其很动一讲啊，很动选了第二个儿子威廉，道耀弟兄，有一次他一个人独唱，给我印象很深，很感人。这首诗歌这么唱：不要向天使唱情郎，又是与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在，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就主永活在我心，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就主永活在我心。第二节，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就永活在我心， 我要荣耀荣耀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融化在我心。这首歌很美，歌词讲到遭到暴风巨浪，前路崎岖不平，孤单悲伤，黑云遮盖前路等等，而这些事都是在三度空间，长高宽三度空间之内，在日光之下啊。但是日光之上，历史的主宰，创造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保养万物啊，他管制万事啊，还有神人结合。所以诗歌说，我还是歌唱，这是什么？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就好像保罗说什么，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然后信心的看见，不是凭着肉体的看见。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现在困难中吗？你现在低潮吗？你现在灰心冷淡吗？你现在手酸脚软吗？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或者因为某件某个人，或者某个事某个物。其实日光之上的神，我们的上帝，他借着困难 problem 苦难，或者某人某事某物，使你成长啊，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记得接下来我讲的几点。第一，上帝使用困难指引你， God used problem to direct you。 这个 problem 困难、疾病、危险、不如意，或者现在因为新冠病毒你所面对的问题，或者人的问题、生意、人事，你记得，第一，上帝使用困难指引你。华人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外国人说一道门关了，上帝会为我们打开另外一道门。第二，上帝使用苦难测验你， God use problem to inspect you。 中国茶都能打， 有没有另外的吗？ 在热水里面它才能够发出那个香味道嘛。我们的生命如何，就看我们在 problem 在困难在各种问题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然后就会发出香味道来了。第三，上帝使用困难改正你， God use problem to correct you。人生的功课，一个人的成长，有时候是需要一些事，是要需要透过痛苦与失败才能够学习到的。你跟小孩子说不要玩火，不要玩火，他不会记在心上的。但是有一天他点火柴被火柴烧到了，哎，他就学到了，他就会小心了。圣经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因为我们在 problem 当中，在面对问题、失败、挫折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学习、自我成长，一次一次的增加自己的价值。所以，上帝使用困难纠正你 ，God use problem to correct you。第四，上帝使用苦难保护你 ，God use。Problem to protect you。 困难可能是上帝化妆的祝福， 为了使我们免受更严重的伤害，所以你要感恩。第五，上帝使用困难使你完全。 God used problem to perfect you。 当我们用正确的态度面对我们遇到的困难，人际问题、人事问题、生意问题、各种问题的时候，它会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的性情，使到我们越来越和蔼，越来越可亲啊。所以这个卡通图很有意思啊。弟兄姐妹朋友，你还是躺在那边流眼泪吗？你还是躺在那边垂着肩吗？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事、保养万物、神人邂逅的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全都在乎他。第四度空间，我们要有第四度空间的信心与看见，上帝使用困难指引你，上帝使用困难测验你，上帝使用困难改正你，上帝使用困难保护你，上帝使用困难使你完全。 God use problem to direct you, God use problem to inspect you, God use problem to correct you, God use problem to protect you, God use problem to perfect you。 感谢赞美主，我们唱诗，我的神，我要敬拜你。Amen， 感谢主哈。好，欢迎弟兄姐妹们。